云开，日月停摆，就像看老电影对白，一幕幕重来，雨会慢慢的散开，沉入脑海，时间这一刻暂停醒来，留下我一人在原地徘徊，就像逆流而上的人海，思念穿梭在指怀，又翻涌着向你奔来，留下我哭得像一个小孩，爱像握着风筝不松开，总说距离隔不开，可时间却染上空白，思念穿梭在指外，又翻涌着向你奔来。